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88集。 这么说，橙子也可能在陈城中？ 红毛长叹一声，他说了这么多，太子殿下却显然只是想他的女人。凌渊海的未来堪忧啊堪忧。却见离拔腿就往外面跑去，红毛只好伸手揪住他胳膊。 太子殿下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 陈城。 用力甩红毛的手，不料这个家伙看似不动声色，暗劲儿却大得很，几个指头就将离捏得紧紧的，甩了几下也没有甩开，俊脸浮上怒容。 放手。 红毛毫不畏惧，不急不慌的。 自从选定赛制，陈城四周就由各海域的兵丁组成的护卫戒严，一只虾米也游不进去。您不会是想让林渊海蒙上太子企图作弊，提前进入赛区的骂名吧？ 李果然迟疑了。红毛松了手，转身甩袖走人，只留下一个在屋中烦躁地打转的太子殿下。古陈城位于凌渊海深处一处海谷里，地处偏远的地带，它不知已在光线照不进的漆黑深海中沉睡了几万年。城中拥有宽阔的石板街道，曾经气势恢宏的建筑多数倒塌，只有少数依然依靠着巨大的石柱伫立着。广袤的大海深处有很多处此类的古城，多数是沧海桑田，地壳变动时沉入海底的。这一处陈城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之前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。陈城里沉淀着太多的压抑和阴森，可不是什么旅游胜地。却有消息说，凌渊海的二王子被劫持到了这座古陈城中，派进城中寻找的兵丁一去不回，仿佛被古城吞噬了。凌渊海的龙王为此事头疼得很，恰好逢上海洋杯赛开赛在即，他灵光一闪，去函给数位龙王，要求本届赛事在陈城举行，主题就是营救他的二龙子。龙王们觉得此事既有挑战性，又是解救同族，能够凸显出龙族和谐一家的主题，均说可行，就修改了原先的赛事方案，定下了这个方案。且事态紧迫，关系到龙子安危，不宜延迟，就将赛事的时间提前了。陈城的上空聚集了数万条可以发光的鱼，更有数不清的璀璨夜明珠放置在海谷的各个方向，发出夺目的光芒。尽管如此，光线照进陈城中时，却还是像被吸收掉一样，沉沉不知去向。借着苍白的光明，隐约可去陈城的部分风貌，废墟、巨石、阴影，整座城看起来死气沉沉的。与陈城的阴沉风格十分不搭的是，在城门前不远的地方搭起了一个豪华的看台，上面端坐了十几位头戴皇冠的龙王龙母，以及前来观赛的各路仙者，一尊尊雍容华贵、光芒四射的样子。看台下站着几十位龙子龙女，正一个个垂手肃立，听看台中央站着的那一位凌渊海龙王之冗长的开幕词。 父王究竟有多少废话要说？ 离不耐烦地蹙起眉，对身边站着的陈低声抱怨。其实开幕词并非全是废话，因为此座陈城实在是诡异得很，由凌渊海前几波派进去寻找的兵丁都一去不返，恐怕是凶多吉少，敌人是谁，目的何在，都搞不清楚。若不是对于龙族子孙的实力颇有自信，龙王们也不敢做出让他们进城一探究竟的决定。再说了，海中出的麻烦自然是由海中的神族来搞定，否则怎么对天上交代啊？即便是这样，龙王心中也是很忐忑，昨天晚上已经把他们两个叫去一起研究了很久，注意事项都细细地交代过，现在龙王又在重复那些话，落在心中焦躁的离的耳朵里，自然是很不耐烦。 三弟，稍安勿躁，并不急在这一时。 站在离另外一侧的一名龙女轻盈盈低语飘过来， 一个个牵挂兄长，心中急躁，可见兄弟间的情谊深重啊。 陈略略轻了一下身子，目光越过离的身前，瞥向那个插眼的小龙女。只见她穿着一身浅色的简短衣袍，更衬得肌肤胜雪，颈子和手腕上佩戴着华丽而不张扬的金饰，一头长发利落的编结在头顶，盘成很漂亮的发型，一双水意盈盈的大眼睛正热切地落在离的侧脸上。陈的嘴角略略抿出了一个彬彬有礼的笑容。 是凌轩海的月琪公主啊，几年不见，越发漂亮了。 哎呀，陈哥哥又笑话我。 龙女的脸上飞起了两片红云，对着陈嗔道，目光却仍落在离的脸上，仿佛她玉白的面颊有吸力似的，让自己一夜移不开。离却显然走神了，完全没有注意到美女的暗送秋波。月熙有些失望，伸手扯了一下离的衣袖。 离哥哥，等会儿我跟你一路好吗？陈城中阴森森的好吓人，我有些怕呀。 离的神思被扯回，待听清了他的问话，淡淡地说，不用了，我恐怕不能分身照顾你。月熙暗暗咬了一下嘴唇，嘟起粉色的小嘴巴， 我就要跟你一路。 还未等离回答，凌渊海龙王终于致辞完毕， 请贵宾代表致辞。 父王， 朗朗的话声打断了龙王的话，离向前走了一步。 父王，不要再浪费时间在这些形式上，还是让我们快快进城吧。 龙王的脸色一时很尴尬，伸出的邀请贵宾代表的手伸也不是，缩也不是。贵宾代表某神仙脸上青了一阵又绿了一阵，勉强打哈哈。 太子与二王子兄弟情深，救兄弟心切，可喜可张啊。 站在台下的红毛听到这话，发出了一声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的冷笑，送进离的耳朵里。离去都不去他一眼，面不改色的。红毛的这一声冷笑又算是白笑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